上一讲呢，咱们提到意大利反水加入协约国啊，跟奥匈帝国呢这一对菜鸡互啄打得不可开交，不过呢也一点便宜没占着。整个1915年协约国和同盟国在西线这个最主要的战场反而是陷入了平静。当然两边都没闲着，德国人这边小毛奇被解职之后，法金汉将军接替了总参谋长的职位。经过一年的准备，法金汉呢准备向法国东北部一个叫凡尔登的小镇发起进攻。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呢？第一，凡尔登这个地方啊距德国的铁路太近，威胁德军运输线。第二呢，凡尔登是巴黎东北门户，被称为巴黎之锁，拿下它就可以破坏法军的防御体系，进一步威胁巴黎。第三个原因呢，就是凡尔登对德国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，这里曾经是古代日耳曼部落向西攻打高卢的必经之地，德国人希望像老祖宗一样在这儿呢胖揍一遍法国人。法金汉为了这次攻势可以说这个费尽了心思，为了讨皇帝欢心，他任命皇太子威廉为这个第五集团军司令，担负主攻任务。这位太子爷啊，当时只有这个30来岁，生的一副瘦弱样，长得矬不说，智力也不咋样，完全是靠皇太子身份才有今天的地位。从军当然只能说是增加点履历，不然将来登基坐殿怎么统御三军呢？现在呢就可以说朕也指挥过军队，是打过仗的人啊，就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光有这个皇太子坐镇还不行，法金汉呢还要最大化的发挥德军的火力优势。那他从俄国前线、巴尔干半岛和克鲁伯兵工厂搜集了1400门大炮运到了凡尔登前线，其中呢光重炮就有600多门，包括之前轰击烈日要塞的大贝沙重型榴弹炮也来了。法金汉计划以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炮击彻底摧毁法军防御，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了850门火炮，平均1公里62门火炮、15门迫击炮。德国人这边啊磨刀霍霍，法国人干嘛呢？法国人在拆自己的要塞。那为什么啊？因为这个法国将军发现啊，固定的要塞没有机动性，很难长期坚守，所以呢就把一部分要塞改成了筑垒。筑垒就是一大片野战工事，包括大量的战壕、掩体、障碍物、铁丝网等野战工事构成。筑垒跟要塞要结合啊，建立起一种互相补充的防御体系。问题是时间来不及，在凡尔登大战爆发前，这边的要塞已经拆得七七八八了，筑垒还没建完，这就使得法军的防御非常薄弱。当然了，这个时候法军情报部门也没闲着，他们侦查到了这个德军的动向，并且呢报给了总司令霞飞将军。一向短路的沙俄情报部门也突然灵光了一回，判断出德军进攻方向是凡尔登，赶紧告诉盟友。可这个时候霞飞迟钝加固执的毛病又犯了，他偏认为德军要进攻别的地方。一直到1916年的2月，法军这边连德军的兵力部署和炮兵位置都摸清了，眼见着就是冲凡尔登来的，但霞飞还是非常固执。那他不是霞飞，他是瞎飞。不过为了防范万一，还是向凡尔登呢派了10万人的增援部队，并且呢加派了270门火炮。可惜为时已晚。1916年2月21号这一天，天气奇寒，清晨的凡尔登气温达到了-20度，天刚一蒙蒙亮，一个法国士兵钻出掩体，冲着对面大喊，德国佬，昨晚睡得怎么样？没人搭理他。那这个法国兵啊非常生气，说你们这帮蠢货就知道睡觉，当心老子拿刺刀扎你们屁眼。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法国兵常跟对面这个德国兵叫骂啊，双方形成一种默契，互相骂着玩，但是不开火，打发无聊的日子。这一次德国兵没回嘴，法国兵又急了，我都骂完了你怎么还睡，你懂不懂游戏规则，肯定是咱骂的不够狠，是吧？于是破口大骂，甭管是用法语还是德语，只要会的脏话都用上，把德国人的母亲和大爷问候一个遍。骂了半天，德国人那边终于答话了，不过不是用德国脏话，而是铺天盖地的炮弹，上千门大炮一起开火，每分钟2000发的速度，把各种炮弹砸向法军的筑垒，炮火之猛有史以来前所未见，法国士兵被吓得目瞪口呆，无数人被炸得血肉横飞，残肢断体连同冻土石块被抛向空中，没死的人也被巨大的轰鸣震得是耳鼻流血，龟缩在地上不敢抬头， 炮击一共持续了6个小时，德军一共倾泻了200万发炮弹，凡尔登地区炸得跟月球表面没什么区别了。那紧跟着6个半师德国步兵开始发起进攻，进攻之前德国军官信心十足的跟士兵们讲，兄弟们上，那里不会有任何活物了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德国兵刚走出没多远，法国人的机枪就响了。本来以为空无一人的地方，突然冒出了无数法军，开始激烈抵抗。原来法军的工事很大一部分在地底下，你地面的工事被炸了不要紧，地下工事没啥事儿。在猛烈的炮击面前，法国人表现出了高如雄鸡倔强的性格。炮击一结束，他们就迅速回到地面工事里还击，还组织了好几个敢死队发动反击。德军推进非常缓慢，一天时间仅仅占领了法军第一道阵地，3天时间也只前进了3公里。这个时候法军的防线有点顶不住劲儿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士兵啊都是从非洲招来的，这些人天天在沙漠里跳舞，都没见过雪，零下20度就更甭说了。再加上呢德军炮火猛烈，这些士兵不是被冻死就是被打死，很多人精神出现崩溃，阵地危在旦夕。这个紧要关头，霞飞元帅再一次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，虽然之前判断出现重大失误，但是他很快做出了正确判断，把大量援军调到凡尔登地区，稳住了岌岌可危的阵地。这时候法军最大的一个要塞失守了，霞飞马上把贝当将军调过来担任前线总指挥。贝当这个时候是抱病出征，他一上任先在前线画出一条督战线，后退过线者斩。然后呢他还下令，一旦德军突破，法军可以先后撤，然后再组织力量反击啊！这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弹性防御。另外呢，贝当非常重视后勤，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野战炊事车，保证前线士兵躲在战壕里也能吃上刚烤出来的法棍。为了加强供应，贝当搜罗来了4000辆卡车，每14秒就一辆卡车把军需品送到前线，路上抛锚的卡车直接就推到一边，卡车卸完货，把老兵伤病员运回后方，新兵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了前线，保持充足的体力轮番作战。后来呢，这条后勤路线就被称为圣路。贝当提出的口号是，他们也就是这个德国人不能通过啊，不能通过这个凡尔登地区。贝当这么一搞，德国人的攻势就被挡住了，春天路面解冻，德军后方的道路啊变成了烂泥塘啊，后勤一发的困难。皇太子威廉这儿一味敦促士兵进攻，自己呢好吃好喝，根本不懂得体恤士兵，德军越来越疲惫，士气逐渐低落。就在此时，法国人又中了一个大奖，有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击中了德军隐蔽在森林里的弹药库，引发了45万枚炮弹的大爆炸。实际上啊，这个法国人这发炮弹有的说是试射，有的说是打偏了，那他都不是诚心的，一下把德军45万发炮弹全打炸了。为什么呢？德国人为了开炮方便，这个炮弹呢都上上了引信啊，省着到往前线的时候线上引信不是麻烦吗，所以这一炮全打到了。德军弹药一下就捉襟见肘，那仗打到4月初，70多天的激战仅仅前进了7公里，再前进一步都困难了。那这时候法金汉有点失去理智，又尝试攻击了几个要塞，大部分也都以失败告终。到了7月，英法联军呢在凡尔登北面的索姆河发动进攻，沙俄呢也在东线对奥匈帝国展开攻势，德军就被迫抽调兵力去支援，凡尔登的战况就进一步恶化。这个时候的德军士兵啊，已经完全没有开始进攻时候的威风，很多人被连日的战事折磨得不成人形，还有很多人呢患上了遗尿症啊，就是尿床，非常狼狈。仗打到这份上，法金汉也就别在总参谋长位置上丢人现眼了，于是呢被撤职，由兴登堡元帅接任，同时呢任命他的黄金搭档鲁登道夫将军为凡尔登战役总司令。可惜为时已晚，鲁登道夫也无法挽回颓势。10月21号法军反攻，这次法国人使用了新式的400毫米口径大炮，威力非常大，还发明了徐进弹幕射击战术，就是步兵在冲锋的时候，炮兵按顺序向前延伸炮火，始终把炮弹打到步兵前面几百米的地方，提供火力掩护。这种战术使得步兵进攻的威胁大增，德国兵刚躲完炮弹， 从掩体里钻出来，机枪都没架好，那法国步兵黑洞洞的枪口就已经指过来了。所以10月24号法军夺回了最险要的杜奥蒙要塞。到了12月11号德军完全退到战役开始时的战线，凡尔登战役宣告结束。凡尔登战役是一次非常典型的一战式的阵地战，双方参战兵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30多万人，伤亡也是空前的。十个月的战役打完，法军损失了543000人，德军损失了433000人，双方加在一起接近100万人的伤亡，最终谁也没能前进一步。所以呢，这场战役也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，纯粹是杀人，没别的意义。当时这个法金汉将军发动这场战役的时候，把这个战役呢命名为处决地行动，在这儿处决法国人啊，说让法国人把血流干。结果战役打下来十个月，法国人是把血流干了，问题是德国人的血也干了。凡尔登战役啊，能死这么多人，不能不说双方都把防御战打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。任何传统的进攻方式，在机关枪、堑壕、铁丝网面前，都如海浪撞上防波堤一样无能为力。这就让人们开始冥思苦想，怎样才能突破这种防线，让战争重新行动起来。另外呢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法国这边的首功之臣贝当将军，贝当在开战的时候就已经58岁了，那但仅仅呢是一个上校，不过在战争中很快就崭露头角，迅速升迁，后来一直到了法国元帅。当然二战的时候他老人家晚节不保，沦为德国的鹰犬，不过这都是后话了。刚才提到法德两国在凡尔登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北边的索姆河也响起了枪声。那索姆河这一仗是怎么打起来的？谁又能获得胜利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